唉，大家好，又到奇异档案嘅时间啦，星期五晚嚟噶，系迟咗少少啊嘛。嗱，咁我身边即系希尼啦吓，迟少少都要即系迟到个舞蹈啦，系嘛？因为冇办法啦，因为头先咧技术上咧有啲系统上嘅问题吓，咁系啦。咁你哋都系我哋嘅网友咧，全部都系好乖嘅吓，都会守安无躁嘅，我知道。唔会骂我哋啊嘛，我讲定呢句嘢都冇事啦嘛，掂晒啦。嗱，咁今日咧就都仲系七月节啦吓，咁你哋有料交咧都可以交啊，系嘛？系啊，其实冇嘉宾啊，你觉得我哋咪嘉宾咯又系，够晒做啦。 咪有原因嘅，因为我哋稍后时间咧会有个片俾大家睇。 嗯，嗱，今日有片睇噶，系啊，我哋都。有头先都有啦，我拍直播喺直播 Facebook 直播都有讲啊，希尼都有讲，我哋付出咗都几大噶，系嘛，即系因为都几大雨啊。 系啊，因为我哋就其实前几日啦，就去拍咗个遇难盛会嘅片段，咁我哋系深入咗佢哋戏棚嘅后台嘅， 系啊， 咁啊，但系嗰个真系。好奇怪啦！佢哋一请神就大雨到咧，嗰日好似唔知黄雨， 仲好大风添。 系啊，好大风。系咯，一请神嚟就落到好大雨咁样啦。咁变咗我哋拍摄都有影响嘅。 系啊，有影响。 系啊，大家可能听到我把声点解咁 sexy 咧，其实就唔系嘅，我失咗声已经两日噶啦。 系啊， 系啦，今日先开始讲得。 我都失啦，我个现场喺某个平台嗰度同某个人唱歌都唱到唔知唱乜啊，加埋嗰啲音响成绩赖啦，当然系嗰个收音咁啊。六号啦，六号我又要再唱嘅喺嗰度，到时应该会好啲嘅吓，希望喺六号前把声好翻啲啦，系啦，咁几时同阿希尼一齐唱歌解解咁啊，睇下到时你有机会投一投票啦吓，好嘛？咁咧就系诶咁啊，搵埋啊我哋啲诶，亦都系去咗啲地方咧，嗱我嗰个搞嗰个中原法会咧，喺沙田到福山池咧就已经系元隆啦，即系我元隆叫圆满做妥呢件事啦。咁啊，一年两日嘅大法会咧做咗咯。咁咧，我哋亦都承诺过咧，上一集嘅范小姐啦，系啦，范小姐系啦。你哋有啲冇睇到，冇睇到上一集嗰啲，唔知个讲边个。范小姐系，范小姐已经唔喺人世噶啦，其实系啦。咁咧就我哋都会帮佢讲明话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安抚咗喺嗰个山门嘅土地公嘅嗰度嚟做住一个栖息先啦，系啦，一个安身之所先啦，好过周围飘荡啦。系啦，咁咧就到原因咧就系我有个预谋嘅，因为咧就。將會係同佢，因為做中原法會啦，咁啊變咗嚟講咧，就可以等佢咧可以聽經咧，同埋各樣咁樣。因為咧一做法事嘅時候咧，先請曬呢度嘅，即係當時嗰度嘅神明啦，同埋嘅山神土地啦嗰啲咁嘅嘢，咁變咗嚟講咧就。土地神就会带领佢咧，邀请佢啊，方便好多，系啦咁样咯。 我哋稍后时间都会有少少中原法会嘅相啦。咁我影咗啲系你一定睇唔到嘅嘢嚟嘅，因为系啦，你稍后睇片你就会明噶啦。 系啦，好似希尼都系啦，因为嗰日都有亲身去上香啦，亦都有啲亲身感受啊，系啦。咁一阵间可以听下希尼有咩觉得系点样 啊？同埋就住。我哋上一集啦，就喺酒店房嗰度做个招魂仪式咧，就好似有家庭嘅观众咧，就喺片入边见到一啲嘢嘅。 系啊，系啊，系啊。 咁我哋都会稍后有个片俾大家睇翻，睇下你哋又睇唔睇到。 系啊，咁咧我哋将会俾一啲咧系冇敲眼力嗰啲啦， 系啦， 即系冇 高龄人士， 系啦， 系啦，睇下睇唔睇到。 跟住转头咧，放心。转头我哋会俾答案你，我哋会有圈住嘅嘢俾翻你嘅。不过首先要考虑压力先，好唔好啊？好啦，咁咧就片咧就而家播啊，定系倾下偈先啊？ 而家播先啦，大家都等咗好耐啦。 好啦，咁我哋就播咗我哋去咗好大雨嘅遇难盛会嘅现场先啦，好唔好啊？嗯，唱一条系啊。 多謝咁多位女嘅總理或者辦事人嘅幫助，所以我哋咧就嚟到佢哋嘅秘密基地。我哋而家係喺戲棚嘅後台嘅，咁咧一稍後時間就會大家睇下呢一度到底係有啲乜嘢嘅。 系啊，咁咧即系好难得咯。虽然出边咧好大雨啊， 系啊，好大雨啊嘛。 但系咧，我哋咧都喺度咧冒咗几个钟噶啦，连戏都睇埋啊，好见啊，好多谢啲总理啊、监事啊、理事啊嗰啲帮忙。好，好啦，咁啊就同大家讲咁多，而家我哋就去片啦吓。好啦，咁咧就我哋今日奇異檔案咧就好榮幸咧就嚟到呢度大樓閣下邊啦嚇，咁就一個魚蛋盛會，咁咧就都好多謝阿 Lily 啦嚇，介紹咗我哋而家身邊一位陳先生噶，咁啊陳先生，咁啊喺呢度都係主理人嚟噶，咁啊都做咗呢啲魚蛋盛會好耐。 我喺度幫手 30多年啊，喺度幫手，哇！即係呢個你哋呢個會咁樣做落嚟咧，好似頭先你講話都超過成51，係嘛？哇！都歷史悠久。 1968年 哇 嚇。1968年搬過嚟。 哦，68年成立呢個會。嗱，咁我頭先咧就睇咗，我真係從來未睇過呢啲戲㗎，神功戲啫，因為咧當時都係去。嚟到都係上柱香啊，嗰啲咁樣就好難得呢，頭先因為咁啱天公呢就落雨啦，落返落呢度落雨啦，係咪咁就俾我要睇咗佢去啦，係啦，好精彩啊。咁呢度係屬於係你哋個會屬於係海陸豐係咁啊，會眾就係海陸豐搞嘅會啦。咁就咁啊，今日魚蘭盛會係搞呢個都係祭啊祖啊祭下先人啊，拜下啲好兄弟啊嗰啲咁樣。 冇咗祭祖咧，就係警平安。 祈求景平安，系啦，咁計啦，最緊要啦，係嘛？個個都風調雨順啦，豐衣足食啦，嚇。咁樣頭先見到咧，又有開壇啊，一輪啦，咁啊片你哋都睇過啦，嚇。咁樣都哇，落雨你哋都啊啲個個都好誠心啊，真係。 總理 啊， 理事長 喺曬度，你係監事啊，你監事長啊，監察住啊，所以你鎮守大歡迎係咪？啦，咁樣咧就唔阻啊陳生咁耐咧，佢好多嘢整啦，係嘛？你睇點解我哋陳生做緊啲？呢啲都係好多路票喎，係嘛？路票係咩意思咧？係 燒俾啲先人， 引路啦，帶領佢哋嚟，即係去來往自如啦，收嘢啊，聽經啊，一年做幾多日啦？咁 我哋咧每一次都幫人做。 頭尾做六日，哇，都好長時間喎，係啊，斥資都好龐大喎，應該都嚇，係咯，係啊，咁啊，雖然係落雨啦，但係我哋見個個都好誠心，亦都好多方眾啊、街坊嚟支持喎， 咁啊，首先啊，吳總啊，陳生咁耐啦，咁啊，多謝陳生接受訪問先啦。 好，係啦，啊，咁睇到啊。见到啦，系嘛，真系好大雨咯，嗬。 系啊， 系啊，真系。 同埋好奇怪嘅，因为当日咧，系佢哋开神功戏嘅第一日啊。咁原来咧，我就以为即系佢哋神咁早，即系人哋相传啦，就系朝早有场戏，就唔系俾人睇咁样意思。咁啊，跟住就已经做戏啦，咁样。咁原来唔系嘅，佢哋系有择时辰。要请咗神仙可以做第一台戏，咁、而佢哋讲嘅第一台戏咧，咁亦都真系俾神睇嘅、就我唔记得咗佢大概个名叫咩宋子咁样嘅意思嚟嘅，咁同埋就话第一场戏咧俾神睇，咁同埋寓意咧，喺度嘅无主孤魂啊，或者系一啲唔好嘅灵体咧，就要离开咗先，直至到佢哋做咗请神嘅仪式，其他嗰啲孤魂先可以再翻翻嚟啦。 即意思即系咪话做咗呢场戏先？系，跟住就要开光啦。 系啦，就开光请神啦。 嗯， 所以头先大家可能喺片段都会睇到咧，嗰个大事台咧，原本嗰个大事王啦，就系封咗红纸嘅喺 眼 度， 系啦， 封咗眼嘅。咁系喺佢哋开光仪式之后咧，先去除嘅。 嗯， 咁啊，即系寓意佢而家到咗啦，咁就即系啲孤魂先可以再入翻嚟咁嘅意思啦。 系啦，如果你大家咧头先咧。即系睇嗰时唔明，而家听到要讲解嘅时候，再想睇翻片嘅时候咧，睇翻重温或者拉翻嚟后边。 同埋一阵间我哋都有啲相俾大家睇下。 嗯哼，咁啊就系啲相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都系几经辛苦嘅落雨拍摄嚟啦，系啊，所以咧就嗱，好简单嗰句咧，即系话啊，唔系嗰个人咧肯系喺七月节咧又去啲咁嘅地方拍嘢啊，或者系落紧雨啊夜晚嘅时候， 系嘛？我哋嗰都等咗两三个钟， 几个钟啊， 都系好大雨， 好大雨，咁啊焗住要飙出去啦，都系要拍啦，系啦。咁啊，另外咧就戏棚嗰度啦，亦都系好多谢啊。首先啊，陳生啦嚇，陳訓典先生啦，咁同埋咧就首先多謝 Haley 先啦，係嘛？佢運用咗佢嗰個 碌 咗嘅人情卡啦，咁咧就啊， 冒住生命危險， 穿咗入去嗰個辦事處嗰度啦，係啦，咁先追訪到阿陳生啊佢哋嘅，咁同埋入邊咧都有好多嘅嗰啲理事啊、總理啊嗰啲人喺度啦，咁樣咯，咁 同埋事前有少少插曲嘅，因為喺我哋到冇几耐咧，其实未落雨噶。咁我哋就叫摄影师阿 Eric 啦，就去拍一啲散 shot 啊咁样先啦。咁我哋就去咗其中一个坛咧，就系三清嗰个坛啦。咁我哋拍嘅时候咧，其实都得毛毛雨咁样嘅啫，都未话好大雨嘅。咁跟住，但系一到请神咧，嗰个仪式 呼风唤雨咁， 系啦，就呼风唤雨， 啲风好大啊， 好大，真系好大。即系如果以我目测啦，大家都知道日日都丙天文台噶啦，就好似落到黑雨咁大嘅、其实，但系其实嗰晚就 系 黄雨咯。同埋佢哋啲理事咧有问嘅，因为佢哋原本扎咗嗰晚夜晚就系七点半咧就要开光啦，即系啲神要开光啦咁嘅意思。但系因为嗰阵时就啱啱开始落雨，咁我亦都同佢哋理事讲，我话唔紧要啦，咁我如果拍咗棚入边啲嘢先啦，咁都落雨，跟住咧。有一个其中一个理事呢就叫马叔啦，咁马叔都好锡我哋嘅，咁就讲话唔係呀，我啱啱问咗马祖㗎啦，摘咗杯八点钟就唔落㗎啦，咁点知咁我问佢嘅时候大概七点十个字到啦，点知八 好大嗰时都仲好大， 都大雨㗎啦，跟住八点钟真係停晒雨喎， 系咯， 突然间停晒雨，但系停雨咧，我谂停咗十分钟到啦，就系俾佢啱啱开始咗佢嗰个开光仪式嘅开头。 就系妈祖咧，就想话俾大家听，即系妈祖系喺度咁解嘅啫，停一停俾你哋， 停一停俾你，就真系八点钟。 我话八点停就停， 系啊， 系啦，八点二俾翻你啲雨， 八点二就开始又落翻。 咁啊，系啦，咁我哋又把握唔到嗰两个字咁少嘅，真系亦都好多谢妈祖俾两个字我哋出去行下。 同埋佢嗰个开光仪式个开头，以为系。好短咁样嘅一个开光啦，原来唔系噶， 好耐嘅啫， 系啊，好似 做咗好耐， 成个几钟啊， 系啊，系啦， 变咗佢哋嗰啲总理即系跪低晒，系啊，跪喺度，即系好诚心咁样啦， 嗰啲 湿晒， 师傅们咧都系成套嗰套道服都系湿晒噶啦，系啦，我见佢哋都好落力啊，咁咧就因为咧。 那個儀式啊，各樣咧太長啊！如果我就咁播曬俾你睇咧，唔經過剪輯咧，我驚 悶死你。 化曬之後咧，仲要悶到你瞓著覺，因為你哋有可能唔想睇咁多呢啲嘅。一般我哋只不過係我哋拍嘢咧，就係拍咁長嘅嘢，但俾你嘅嘢咧，即係得咁多。原因上就係我你諗下，我哋用咗幾多時間鋪排同埋剪輯俾你哋，係剪啲咩俾你哋咧？係啦，係啦，就係最精髓啦，盡量。嗱咁頭先有個片入面咧，都見到戲棚入面咧有個神位喎，即係我哋就好，因為咧當時佢哋仲係做緊戲嘅出邊，比如講咧係問唔到佢嗰個戲班啊，嗰啲戲棚入面嘅人咧，呢個神位係咩？因為佢嗰度咧有張紙咧係遮住咗。系啦，嗰入边系有啲字嘅，露咗少少出嚟，但系做咩神位嘅啫？咁啊咩神位咧？咁根本就真系遮住咗啊！佢贴咗张大，好似大吉啊嗰啲咁嘅嗰啲字样咁，根本睇唔到咯。如果唔系真系想访问一下，因为佢神位咧好怪嘅，佢前边咧嗱，你哋可以睇翻片嘅吓，我唔会播噶啦，你哋可以。 我好似有张相，系啊，有张相啊。 O K， 可以俾大家望望。 咁咧就就系、是、有啲好似佢哋画面啊嗰啲咁嘅水啊同埋啲。筆喺度喎，喺嗰張台面度。咁其實係咪需要咁咧？真係聞唔到佢哋啦，係啦。咁啊冇辦法啦，起碼影咗一啲嘢俾你哋。內部嘅嘢咧就好難入去睇嘅，係啦。咁我哋盡量都要求到，亦都碌咗阿希尼啲卡之後，咁啊放咗我哋入去啦，係嘛？仲要揾一個理事帶我哋入去啲嘛，係啊，係啦。咁咧就點講都好啦。咁咧就呢單嘢咧睇落好似簡單，實際上係唔簡單，係啦，真係係啦。嗱咁啊，我哋俾啲相大家睇下嘛。 定還是下一節翻嚟睇啊？而家第一節時間差唔多啦，因為啲相都有翻上下。 咁我轉頭翻嚟咧，係話過曬鐘啊。第二節 俾你睇 嘅奇異檔案，俾啲相嚟睇。